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来与我们互动啊。如果您是在车上呢，也可以选择通过广播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信号比较好的话呢，我们就推荐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帅气的大佐。 对，还有美丽的圆圆。我就知道你在等着我这句话好吧。OK， 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呢叫做一名医学博士的日常，可以说是非常前沿且高端，且我们俩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对，待会儿就要好好请教我们两位嘉宾老师。 哎，没错啊，所以这个各位呢，如果对医学方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是对医学前沿方面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是有想法、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各位打开我们的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OK，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两位神秘来宾。首先第一位，颜志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药物总监啊、医学总监胡进之老师，欢迎胡老师。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胡进之。 哎，这就非常稳。还有另外一位啊，北京市回民医院党委书记朱刚老师，欢迎。 哎，谢谢啊，大家好，圆圆好，大佐好啊、各位听友好。 好，老师好。 对，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跟两位啊一块儿聊一聊我们最近的，先来跟两位聊一聊我们最近的比较发生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啊， 比如说 一部电影、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对，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医学方面上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啊，都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涉猎的。所以啊，这个各位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玩的东西。 I have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欢迎回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活力最前沿，来跟各位聊一聊最近比较热门的事件哦。 是的，这个每天被朋友圈这个都刷屏了啊。 没错，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条消息啊，这个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当我昨天真的在微博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这个内心是无比激动且澎湃的。 为什么 会微博给我推送这样一条消息？ 是你平时都不看病吗？ 基本上差不多吧，这个毕竟身体好嘛。 啊，这样啊， 对， 行，我可能年纪大一点，然后就经常生点小病啊。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说一下我的直观感受啊，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标题党，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然后后边它基本就是接一些广告啊，或者是 给你推送点什么药、 保 健品什么的、保 健品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越往后看，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啊。一下子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第一个话题了，它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对，可以说这部电影啊，在最近不仅仅是出现在了电影院，还有各大的点映礼上，还出现在了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各种各样的关于他写的深度解析的文章啊，影评也好啊，他的背景故事也好啊，当年还原的真实事件也好啊，基本是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 对，我的朋友圈就是各种看了这个电影的感受，然后还有各种朋友每天 Q 我说，哎呀，你赶快去看， 快去看，快去看。 对对对，一定要赶快去看，真的是。 对，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叫做《我不是药神》啊。这部电影呢，点映期就已经在朋友圈火了，它还没到这个热映的时候，就已经在朋友圈火起来了。这部片子呢，讲述了这个白血病患者在买不起天价救命药的情况下，找一位保健品店的老板买这个低价的仿制药的故事啊。这据了解呢，影片改编自当年的陆勇案啊，这个、对，这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电影。 是，那这个陆勇呢，他当时是来自这个江苏无锡。当年他就是因为这个没钱吃正药，然后改吃仿制药的行为，当时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那么当时这个片中我们提到的这个抗癌药格列宁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现在世界上是真实的这个格列卫这个药。那么现在呢，也是随着医保政策的落实和原研药专利期到期的这个原因啊，格列卫的天价药的帽子呢被摘掉了。 没错， 从当初这个几万元一个月啊，到今天只需要1000多块钱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电影的原型啊，这个是真实事件改编那部片子。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小段这个当时的不是当时的这个一小段这叫什么的 视频， 对， 预告片。 对， 对，我这个脑子呀还停留在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当中。我们通过一小段预告片啊，来跟大家先领略一下这部片子《我不是药神》。 我还是要奉劝广大的消费者，仿制药它就是假药，为了自身的健康，千万不能购买和服用这种无良的药。 我们公司有一款药叫格列宁， 这种药真假将近40000块。 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 太猖狂了！把他搜查案底都交出来，给我死起来！ 贩售假药伤天害理，我义不容辞。 但我这个药没你想这么简单。 为了救人命而违抗法律， 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 穷病。 这种病没法治，你也治不过来。 我连医院看病什么不对了？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们等要救命的。我们在查一起印度假药啊，挺好，为民除害。 感觉行， 还蛮美。 那个黄毛是个病人吗？ 药啊！ 你别看他是个病人，一个人顶两个人。 我们办案的讲证据，包庇犯罪也是犯罪。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怀疑我卖假药啊？很赚钱吗？ 看到的啊，就是这部片子叫做《我不是药神》的预告片啊，这个七月五号也是正在热映当中。嗯， 看了这个预告，我就真的觉得朋友圈刷的没错，就预告片看的我都觉得有点难受。 嗯，对，心里边有另外一种感觉吧。 对对对， 但 是 怎么说呢，这个只要是电影出来啊，它就肯定会有正反两方的说法。但是现在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呢已经达到了9.0分，有人说它不值这个高分，也有人说它非常有可能会冲击到今年的国内的电影市场啊。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对，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啊，如果各位还没去看的话呢，可以借着这个周末的小尾巴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的原型啊。 对，我们也是有记者了解到啊，电影中这个徐峥扮演的角色的原型啊，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无锡人陆勇。 哎， 他呢是1968年出生的，他当时是一位企业家。那么他是在02年的时候被诊断患上了这个慢粒细胞白血病。那么骨髓移植呢需要配型，就只能先吃药来稳定一下病情。然后当时这个瑞士的格列卫的临床效果啊是特别好，但是特别贵，光吃一年的这个药啊花费就将近30万。那04年的时候呢，他意外发现就是印度啊有这个仿制的格列卫，那如果吃这个药啊，一个药也就才4000多块钱，便宜好多。所以呢他也是通过这个药瓶上的信息啊联系到了印度方面，然后就直接来购买这个仿制药。 嗯，没错啊，这在他吃了一段时间的仿制药之后呢，发现效果很好，然后就开始推荐给自己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就开展了一系列的跟电影情节当中相类似的一些情节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咱们国家也是把这个药物引进来了之后，这个也是摘掉了，就像刚刚圆圆说的，也是摘掉了天价药的帽子啊，这也是表示这个非常改革医改的推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也是值得点赞的啊。这个不管是现在的这种药物也好，还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原型也好，其实它。怎么说呢，我第一直观感受是中国电影市场正在朝一个非常良好的方向去发展 啊。 对，其实如果要是说从单从电影方面来衡量这件事的话，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一部非常真实的片子了。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位影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曾几何时在国产电影后面都会加上烂片这两个字，已经作为一种习惯了。 对，然后这部电影是后面大家都会去推荐说大家一定有空都去看。 嗯，没错啊。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啊。同时呢也想问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这个事情无论是我们从这个电影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生活我们的医学角度，您二位对于整个片子来说应该怎么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胡老师先说吧。 其实呢就是从现在还有很多这朋友没有去看啊，我就考虑到不要 少剧透， 不要剧透。对，那个我有几个观点我倒是觉得很希望分享一下。 嗯， 一个呢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要素是比较多元化的。 嗯， 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啊，他不是一个完全脸谱化的。 对， 那他既有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这个人做出的决定，也有在这个整个真实事件中你影射回来到影片中之后，你看到原来当时人性是在这个项目中体现的最好的最多的。 嗯， 所以呢不管是生存权大于一切的患者，还是说真正在研发并且呢在维权的瑞士的这个大的巨头型的公司， 嗯， 包括呢印度的政府和印度的企业怎么来应对我要去仿制一个当时在市场上非常有疗效而且呢这个价格非常的昂贵的一个药品。 嗯， 那么从不同的这个个体的角度来出发，或者从这个个体所影射的群体的角度来出发，他们都是不是非黑即白的。 嗯，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是影片包括真实还原的这个故事啊， 嗯， 最让我感觉到吸引的一点。 嗯， 哎，那我就好奇，如果让胡老师来打个分，您给这个电影打几分呢？ 啊，我觉得可以打到9分了，那起码9分了， 确实是个高分，今天一定要去看。 对，其实不管通过我们朋友圈里边的，还是刚刚胡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点，其实真的是这样，在电影当中它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个影射吧。 对， 对，艺术来源于现实嘛， 然后且高于现实。 对， 哎，那我们的朱光老师对于整个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医院的医生，或者是说医院的领导，对于整个事情怎么看？ 大家好啊，我觉得来了这儿我都变得年轻了。 啊，我们非常有活力的982。 听了大家这个说法以后，我觉得我也回去把这个再看看。 啊， 哦， 好像说是这个胡博士看过了是吧？ 对，我看过。 所以我们是要组个局吗？ 这可以有。 嗯， 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再说一下啊，是从这个，毕竟国家发展现在非常好，非常快。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叫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以后啊，个人健康利益最大化。 嗯， 这个是挡不住的事儿。 对，包括现在的一些国家的政策，社区医生。这些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的这些权利，嗯， 对。但是这个想从我们专业角度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管以前是说没有条件关注， 嗯， 还是说现在有条件了但是却不关注，实际上是说呢，嗯，真正能够治疗好的疾病，全世界范围看可没有几个。 嗯， 那一会儿呢正好胡博士也来了，有幸能够认识啊，这个从我们讲的完全治好的疾病， 嗯， 是要从它的整个的，我们说叫基因， 哦， 从遗传，那就说你从它的发病到发病机制、发病机理完全能够搞明白，那么针对性的，一对一，确确实实就能把它治好。像这种情况呢，要 就很少见， 很少很少。那拿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感冒说啊， 嗯， 实际上就是根本就没研究透， 嗯。 更普遍的说， 嗯，感冒根本就没研究透。 对， 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冒会发生，就是还没有研究明白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所以想借着这个平台啊，特别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人们看病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嗯 啊，就拿刚才说这个话题，应该说谁都感冒过，对吧？ 对啊， 对 啊，按照我们常规说呢，一般情况下。好好休息，多喝水，多睡觉， 多喝热水， 啊，对吧？一般呢，一周也就恢复了。 嗯， 那么这个如果在这个期间用了大量的药去治疗，好像也是一天七天恢复了， 对，啊， 还是一周。 真的是这样，就是所以大家就经常说，感冒吃药是一周，不吃药还是一周。嗯， 但是刚才我又说回来了，健康利益最大化，现在不是有条件了吗？ 嗯， 可是也有的感冒确实也会死人的，对吧？ 嗯， 那我们北京经历过2003年， 嗯，对， 那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在整个这个情况下，那到底每个人怎么判断，我应该怎么去看？ 嗯， 那当得了病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更提倡的按照这个全生命周期大健康，嗯，说建设健康中国的角度， 嗯， 说我们更加推荐叫治未病。就在病没发起之前， 哦， 翻译过来吧，就是防病大于治病 啊，哦，防病大于治病。 对，其实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说，整个防病的成本要比那个治病成本低得多得多。 嗯 嗯。 但是刚才呢，咱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呀，跟两位主持人也沟通了一下， 嗯， 这么年轻的时候好像很少去医院吧？ 嗯，对呀，啊， 好像也很少关注这个疾病。 对，就是， 基本上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看刚在上节目之前，两位还问过我们俩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医保卡放哪儿了吗？ 是吧？啊， 对，真的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大范围的休息上面，而且那种休息还是不大健康的休息， 吃喝玩， 对，吃喝玩， 对 对。 就算你看像大佐可能平时不怎么生病，然后像我偶尔生病，我也就要不就扛一下，要不就随便去药店买一个差不多的药吃一下。 对，啊， 挨过 两天。我也不是不怎么生病， 啊， 我们家有一个这么大药盒的，全是我自己的。 这么大？ 对，就基本上现在也能大概齐的知道日常的小病去怎么治疗啊，你比如说这个胃难受啊，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头疼感冒啊，这些基本上小病都会作为年轻人还是会防治的。但是其实真的就像刚刚 朱老师说的那样，现在确实很多的年轻人不把自己生命或者说不把医疗放在第一位。 嗯，对，而且其实我就是觉得现在大家虽然说自己会随便吃点药，但是你吃的对不对其实还真说不定。 嗯， 对不对？ 对，没错啊，这个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跟我们的两位老师，还有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现在一些前沿的医疗领域里面的发生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呢，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的节目啊。这个刚刚呢跟大家说了第一条消息啊，最近的这个我不是药神的这部片子，那么一会儿呢还会有另外的消息等待着各位。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青年说。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有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医学方面的故事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到医学方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各种 特别复杂的 那些公式啊，还有我们医生写的字。 是啊，对，这医生每次开的那个药啊什么的，是真的，或者是那个病历上的字儿，完全看不懂、啊。 我觉得可以当成密码来写了。对，接下来我还是我们的活力最前沿的板块时间啊。这个说到医生写的字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小消息啊，就是说在浙江呢，有一位医生在手术的时候一直在写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天呢，不少人的朋友圈呢被这样一张纸片所刷屏啊，上面写着你不要紧张，我就在你身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手术结束啦，你很棒，一句句话是看着人心头一暖呐、 这些字儿，而且还不是那种很潦草的啊，就是让人不是让人觉得心烦的字儿，而是让人觉得暖心的字儿。那这个字儿是谁写的呢？原来他是我们浙江省丽水市的中医院麻醉医生王春医生啊，在手术当中为一位聋哑患者写下的鼓励的话语。 一张纸，一支笔啊，几句温暖的话呢，缓解了患者面对手术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同时呢，也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之美。 是的，这场手术啊，其实是在6月27号当天的下午，是在丽水市中医院进行的。那么进行手术的这个患者是小徐，他是出生于1992年，但是啊，他是一位先天聋哑人。那么因为患病需要这个手术治疗，他当时是接受了半身的麻醉。那为了鼓励和安慰他呀，王春就在手术过程中呢，通过文字和他交流，然后到手术结束的时候啊，是写了满满的一张纸。 对，他还说啊，这以往做手术呢，都能与患者直接交流，但是这一次却发现有一点棘手了。他是第一次面对聋哑患者，他有些措手不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注意到了这个手术的巡回护士啊，这个手中拿着一张纸，然后在上面写下打麻醉的时候人不能动，有一点痛是很正常的。他是把这张纸写给病人看的啊，然后并且把这张纸呢直接展示给了正在即将要接受麻醉的小徐来看的。 然后这个时候啊，这医生就说，哎，这主意不错呀。然后他就说，哎，那我把纸写拿过来，然后给他写字儿吧。哎，然后还考虑到一个小细节，而且小徐啊还有点近视眼儿，然后他还专门找了一支粗细的签子。 太细心了，这个 对。 对，其实对于这个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王春医生来说啊，这次手术呢，特别小，但是这一次王春却尤其细心的观察着小徐的一举一动，甚至是表情的变化。这在日常的手术当中是，因为毕竟是小手术嘛，几乎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也就变成了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对，而且其实虽然说可能对医生来说这个小手术很小啊，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位聋哑患者，他第一次接受手术治疗，肯定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医生和护士们就完全很好的考虑到了我们这位患者的感受。 哎，没错啊，这个手术呢也很成功。在这个小徐即将离开手术室的时候，王春还把这个本该由护士做的医嘱工作也做了，用这个文字呢告诉我们的患者小徐，回到病房之后要平躺6个小时，如果出现各种情况的话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啊。然后呢，小徐的家属也对王春表达了感谢，因为这个暖心的举动缓解了小徐第一次接受手术的紧张情绪。嗯，真的是非常暖心了。 对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春的同事啊，还有他参与这个手术的赵医生，看了这个纸条之后啊，也是立马用手机拍下来，然后就发到了朋友圈。嗯，当时也是收到了大家大量的点赞。 嗯，对。但是王春说呢，他只是做了能让患者平复心情的举手之劳，没想到却成了网红了啊！大家称赞啊，都让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对，其实说到这儿，圆圆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啥？ 之前做过啥？之前有做过手术吗？ 手术啊， 嗯， 我想想，好像没有吧。我虽然会经常生一些小病，但是都不至于动刀什么的。你有吗？ 嗯， 看来你是有过。 没有。即将接受手术的那一刹那，不是， 对， 也没有即将。 我想到了，嗯，有，就是我拔过牙，这也算手术 了。对，就是拔牙。 所以你也是即将要去拔牙了是吗？ 不，我还没拔呢。去那个也是北京的一家医院，然后当时找到那个主治大夫，因为我这个牙呀长得比较奇特。 哦，和你人一样奇特吗？ 很奇怪啊，对比人还奇特。然后当时那个主治医生啊，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小故事。当时那个主治医生在看完我这个牙之后，当时的牙医啊，这两位老师肯定都知道这个医生的那种状态，戴着那个眼镜，对，然后戴着口罩， 嗯， 对吧？然后表情凝重，眼神异常坚定。最开始是他自己把我绑到那椅子上 啊，绑着了还？ 对，没绑着，我自己把自己绑到了椅子上，害怕了。 嗯， 然后他就先是那么看着我，拿着那个小钳子呀，这边看看，这边掰掰，这边看看，这边掰掰。然后突然之间，他转过身去，因为当时那个诊室里边至少有10个实习生。实习医生， 嗯，然后他叹了口气， 来，大家过来看一看，大家过来看一看，他这口牙呀，真的是特别的，奇怪。如果要是这儿长一颗的话，这儿就不能长，但是他这儿长，这儿也长了，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大家过来看一看。然后你知道那种感觉， 嗯， 你一个人躺在椅子上 被围观， 你的上面有10多张医生的脸。然后我当时啊，虽然只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矫正正型的手术，我当时医生我不做了行吗？真的，当时那个感觉特别的害怕，就一下子大家的目光都是那种呀，这个孩子多半是废的，不行了，就是给人那种感觉。然后在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去做手术，一直到现在，我那个牙医手术也没做。 其实做牙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挺可怕的。其实我是之前因为就是那个补牙，然后很痛，然后就受了补牙的伤，然后但是后来那颗牙是真的就是彻底坏了，没有办法。为什么彻底坏了？因为之前补的时候太痛了，然后补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过那颗牙，然后直到后来它直接坏了就不行了，必须得拔。然后我拔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怕，但是还好我那颗牙已经坏透了，特好拔。嗯，然后现在已经改变了我对拔牙这件事情的阴影。 反正我现在还有很大的阴影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问题哈，还是要问问两位老师，在日常的医院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就是在手术啊，或者是说跟患者接触的时候，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紧张。就是 这种事儿应该是太 应该太多了吧， 就是经常会碰到，因为大家 包括打针呀，这种特别平常的事儿， 对，因为我觉得 一 去医院，对，一去医院就很紧张，然后那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医生要怎么就是缓解一下，或者说有什么办法，有没有这种？ 应该说办法也是很多啊，但这种情况也是很多， 嗯， 就只能说呢叫隔行隔山， 嗯， 对， 我们进了演播室到你们这儿来呢，也是四处观望了好半天，也感觉很新鲜，对吧？哎， 就像我们到医院这， 对，这是哪儿啊？ 对，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像类似于手术病人啊，这个如果是把你拿平车推进我们的手术室， 我的天， 我好紧张，我想到那个场景， 我想到那个场景把我推进去， 就已经吓得不行，是吧？ 对吧？ 嗯。 然后的话呢，我们去问问，说啊，小伙子怎么样啊？ 嗯， 说没事儿，不就小手术吗？我不紧张。你这么说不紧张， 那越说越紧张。 那我们在这个术前一定要做做最基本的这个啊，血压呀、脉搏呀，只要一测定啊。蹭蹭的往上，这还是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紧张 不紧张的那种。 那再换句话说呢，其实人体应该说还是很奇妙的。 嗯， 那我们说现在发展到今天，有人类历史记载的，包括说医学科学到今天，真正咱们自己的机体还没把自己研究透。 嗯， 那么这些也是导致了啊医疗的复杂性。 嗯， 那么再反过来说，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关于看病的误区的问题。 嗯。 那么就是我建议啊，既然听到大佐这个情况，我建议你还是到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口腔诊疗。 不是，那其实是北京一家特别大的医院。 对呀、 啊，对 呀、啊，我只是说你从自己角度还是应该从去接受， 啊、对对还是应该去接受， 还是应该接受。 有病还是得看。 啊、哎，就像圆圆说的一样，如果早期的你的补牙或者日常的这种不重视，或者是说由于这个恐惧导致的就是回避， 嗯， 那实际。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你这颗牙 对自己的不负责， 最终没有保住。 对，而且后面还要花费巨额再去把它给种上或者怎么着。 对 对，不然的话它还会有连锁反应。 对、 啊，这一颗牙会导致其他牙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反过来说呢，医疗这个行业也非常麻烦啊， 嗯、 是一个经验科学，就是我们总要一批一批的有学生去成长。 嗯。 那么就像说了，看到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什么一定要请学生们来围观一下？ 嗯， 哎、这也是一个 对、啊、就是这样的、 哎，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学习过程。那再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毕业的护士总有头一次给病人扎输液的过程。 嗯 嗯， 哎，这个我也经历过， 对吧？ 对、 但是实话说啊，我们可以说一下，在真正学医的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实际上真正你绝不是第一个被他扎的。因为我们在上学期间彼此要互扎互练 啊， 那么从模型开始到总要接受到真人的情况，对吧？ 嗯， 那实际上在学习过程中早就被互扎互练过。 我的天哪， 扎出来的革命友谊，这都 还真的。我现在突然有点对我身边学医的同学们表示同情和敬佩。 但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嘛，那么但是反过来呢，说了，如果大家不接受这种，说我也都要一定要去找老医生看，我要找有经验人看、 嗯，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练习，就是持续成长的机会、学习机会， 也不会有进步。 咱们得深刻的感受啊，说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们找谁看病？ 对， 是吧？这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对， 那刚才咱们这个片头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遇到这些残障人。那么这些、 嗯、 其实在医院整个工作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嗯， 那可能我们每一位医生还都有过职业经历的，还都有过去书写交流的这种、 嗯、 那么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现在每家医疗机构要求，其实包括咱们整个的商场都要求这个无障碍设施嘛。 对、 嗯嗯、 其实对一些残障人士的这种关爱和保障，那么当然了，进到医院是一个更加这个考验心理和身体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实际呢也是要更多的有一种关怀， 嗯， 那最起码的交流，因为第一件事永远是应该先问病、问诊、写病历。那其实像是刚才说的，如果是我们的聋哑这些， 嗯， 人士，那实际上在写这份病历的时候功夫就大了， 嗯， 总要问清楚你怎么不好，为什么来看，基本情况是什么？ 对， 应该说也还是说我们完成了一个我们确实应该做的事儿。 嗯， 对，当然这也是属于平常的手头工作之一，只是在咱们看来会有那么一点点 暖心， 少见，或者是对，这真的是算很少见，因为作为我们在医生面前我们就说称为自己是患者啊。对，作为患者而言，去到医院他肯定是保持着一种那种特别紧张的呀，我是不是身体会有一些疾病出现呀， 会不会很严重， 会不会很严重啊，这、其实一个小感冒都会让你想成一个大病那样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医生的疏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确实是， 嗯，有可能他的一个眼神，你就包括我现在都清楚记得我的那个牙医他的一个眼神就告诉你，哎呀小伙子你该病严重的呀。 对，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啊，就是比如说医生对患者这种特别暖心的举动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反过来我想聊聊我们谈我们医生，想问问我们就是胡老师啊，就是像平时我们也会在很多上面看到，就是很多医生特别辛苦，就是平时上班特别特别忙，就比如说之前看到有医生手术连着好几十个小时都没有休息，然后或者说是这种自己生着病然后打着点滴然后还在给医生还在给患者手术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就是平时你们在工作中经常会这样？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触到的大夫呢，毕竟还带病上台的，并且说这个我可能连续好几台手术我中间不休息的是比较少的， 少见吧， 这还比较少的，因为呢医院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化的机构，它要求职工啊不要这么拼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判断力跟你的专注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三个小时六个小时可能是一个极限， 对， 那么你连着再来一台，我觉得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对于医生自己本身来说 也是不负责任的那种。 此外呢也有一些重大的手术可能呢要请到院外的专家，那院外的专家当他到了这个会诊啊包括手术的过程中的时候，他自己的休息也是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样的前提下人家再来开台。我们也看到过院外的专家到了现场，然后呢他认为说自己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那可能他这个让患者再重新预约一个时间，那可能患者要多住一段时间院，那可能专家这次就白来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出于对患者的用心和这个真正的对手术质量的一个考虑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不要太拼命，这种拼搏是一个不提倡的，实话说。 但是医生我觉得确实也是特别的辛苦，就比如说就算你平时不用加班什么，但是你一个上午可能要挂很多很多号，然后要看很多很多病人，然后对每一个病人还得要特别细心的，就是尽量细心的去说清楚，然后你这个病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确实是。 这点呢倒是我觉得就是圆圆说挺好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很少在周末打扰，比如说我这个现在手机很方便，我远程会诊根本就不用远程会诊系统了，我叭一拍，哎，今儿我这皮肤上长疖子是湿疹啊还是怎么着啊，一拍给人发过去。但是呢对于一个这个大夫来说他是休息时间，然后呢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的这个咱们少打扰这个，当然了大家说我现在很着急，我希望有一个远程的评判和标准，那我觉得也应该让一个对方接受的方法和方式或者是时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不要太紧迫的去敦促对方一定要在远程上给你一个回复。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你们刚才说做手术啊， 对， 我是被人板车推进过一次的， 好家伙， 有轻 轻然后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是身体会抖，就是你在 真的会抖。 对，你在准备这个背皮之前啊，你在准备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进手术之前的准备间的时候，那身体不由自主会抖。这时候呢，这个给你做局麻的呀，包括这个大夫要造漏啊之类的，他可能会说，他说这个小伙子你抖啊，是因为害怕呀，还是因为冷？啊，他给了个台阶下，我很感激他。后来呢，我那时候意识很清醒，我说因为局麻，然后我说是冷。然后这时候呢，我的这个右边呢就来了一个大夫，我认识他，但是他不是这个我的手术医生，他就把我的手握住了，就没有说话，就握住我的手。这时候呢，他的手是有温度的，会传导过来，我也确实感觉到冷那个时候，但是更多的其实是紧张，极度的紧张。然后呢很快就平复下来了，所以呢就说大家说暖心的举动啊，就是咱们这个人类之间啊，灵长类，咱们这个握手的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强的传递的，包括信念啊，包括这个关怀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点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就是特别我可能这个人脑洞比较大，就是当握住手之后突然有一股力量然后从医生的手然后 病好了 就传输到我们胡老师的手当中。 你以为这是神奇博士 那还 superhero 的都是 是，但确实啊，我们这个相关的医疗工作上，就是说大家隔行隔山嘛，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确实呢这个医务人员还是非常辛苦的。刚才说到是这样， 这个大家也都能看到， 谁家如果有亲人或者是本人得病，那大家是想什么时间能看上病，你又想看到什么样的医生， 对 吗？所以换句话说呢，确实有很多大的医疗机构呢人满为患，那么 这么多患者有就诊需求的时候，那医生的工作量就明摆着。那么再反过来呢，医生就是本身就是我们都是三班倒的工作，长期要有一组人马在医院工作，包括现在各家医院都在有值班的医护人员。 嗯 嗯。 那么像类似于小故事，像你进了手术室，进手术室以后啊，患者要充分暴露的。 嗯。 所以呢，一是紧张，二确实是冷。 嗯。 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把室内的温度要调控到在病人这种状态下，但他是躺着对吧？不干活的哈。 嗯。 对。 那么医务人员呢，还要消毒隔离，穿好这些几层的衣服。 嗯，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温度下，他要工作， 保持高度那种集中。 对对， 嗯， 对吧？那其实头上呢也有类似于咱们这种灯啊， 对，很热。 嗯、哎，那么但是为了患者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得在早期的时候开始都是这么个状态。 嗯， 随后呢是给病人铺了几层单子以后，逐渐控制好了，那么再去调整这个温度。 嗯， 那么再有就是你值班的时间，既然只有你值班，如果确实赶上夜里连台手术。对吧？ 嗯， 因为换句话说，这个病好像不用预约时间是吧？ 对， 想什么时候得就能什么时候得了。那么这样来讲呢，那你确实在值班期间赶上了。 嗯， 那么确实是这个生命攸关的时候，那确实只能说是牺牲自己的这个， 嗯， 所谓的休息，那也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这是种代价。 嗯， 确实也很不容易啊。那从诊疗的误区，还是我们的这个倒倒苦水啊，咱们我觉得可以随着。逐渐的还能再深入的聊， 对， 嗯，对，一会儿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更深入的聊一聊这个事儿， 嗯。嗯，确实是我刚刚就是想到这些，因为确实在网上也是看过很多这样的案子，而且是自己每次去医院，我就能感觉得到，因为有那么多病人，而且有很多病人可能你跟他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然后大家又很紧张，其实又特别想深入的了解，然后医生又没有这个功夫去给你把这个病就详细的说清楚，但是我觉得每次那个每个医生都是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来安抚我们每一位患者，都特别的不容易。 对，其实刚刚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到了，真的是你看啊，每一个人进入到医院，他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不管是得了一个感冒啊，还是真的是那种重大的疾病啊，我真的就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人在紧张状态的时候，思绪是 混乱的 或者是说他整个的逻辑是不那么灵敏的，不那么清晰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作为一名医生，你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他呀，你这是怎么怎么着了，你这是怎么怎么着了，你这就是一个小病。然后就患者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然后我要一天这样下来，我就像刚朱老师说的那样，我要三班倒，然后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在值班啊，甭管是夜班也好白班也好，他就会在一直守护在那里边，然后等待着这些患者去问诊，然后你说这种状态下确实真的很难，就作为一名主持人来讲对吧，你假如说你哎，当然这个是属于到职业操守的问题了啊。这个你假如说真的遇到了一个跟你交流不顺畅的一名嘉宾的时候， 嗯， 你的状态其实和医生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我看他俩今天状态不错。 对对对，我听来是在夸咱们。 对对对。 没有，这个是说的是真话啊，这当然也倒倒苦水吧。 对，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你想啊，这个一天如果是30个号。 对， 70个号。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就是、每天同样的问题反复在说、嗯。 对， 一个问题反复在问，你常年每天坚持要这么反复的回答。 对，这个真的是很痛，不能说很痛苦吧，很难熬的一件事。 再从患者的角度想啊，我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问咱们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啊， 嗯， 知道谁喊那个关门吗？快走。 安全管理员。 基本上就是说，谁上车以后。就喊快关门吧、 哦、对对对对对、 哦、 他在底下的时候呢还得喊 快 往里挤挤 再 往里 挤 挤再往里挤挤是吧， 道理 而且我就想到啊，我平时看病是这样，不是看病，就是我一生病我就会真的是很夸张夸大，比如说就一个感冒，但是感冒其实有时候有些症状还是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就头晕啊什么的，我就会很夸张，会很夸大这个病，我就会觉得啊，我就会想完了，我这个是不是很严重或者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儿我也劝劝我自己，然后我也希望 在这儿也劝劝你自己啊。 对，然后我也想劝劝， 当 然 这么多人面劝劝你自己， 劝劝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大家就是有病的时候，尽量就算可能会很不舒服，然后会把它想得轻松一点，也给自己少点压力。 哎、没错啊，这个这样的话，咱们面对医生，甭管是这个戴着口罩的呀，眼神坚定的呀，找一群这个实习医生围着你的呀，这样的咱们。那心里就会好很多，真的，你要考虑到作为一名医生，他的本职工作是为了治好你的病， 对， 这个每天要接受很多种类不同的患者，而且包括像刚朱老师说的那样的，我每天就是，哪怕我每天说的就是一句话，我说70遍， 对、啊， 那我也会很累的， 嗯。 对，所以在这儿还是真的要非常感谢医生这个职业， 嗯 嗯，很辛苦， 对、 啊， 而且 也为人类造福。对，说到为人类造福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会跟大家聊一聊现当代的这些医学最前沿的一些领域啊，这个包括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颜志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医药总监，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回民医院的党委书记朱光老师，请到两位老师呢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医学前沿方面的东西，一会儿呢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比较科技发达的基因。等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我们一会儿见。

对，刚刚上半段呢，跟各位说了说在做手术时候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啊。对，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其实比较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啊，就也是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位在日常工作当中，当然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两位在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因为在从医这么多年，不管是做医学科技领域的也好，还是在临床领域的也好，这么多年时间，一定会有一件令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比如说很就是很不好搞的病人，就是不好解决的病人， 嗯， 或者说一件也是很暖心啊，什么都事儿都可以，我觉得，嗯。 我们朱老师先说。 好吧，这种事儿其实还是很多啊。当然近几年呢，应该说我们还是，我先把这话题引出来，再说我们重点在做什么事儿。 嗯。 那么其实印象最深的是啊，这个大年三十儿。 嗯 嗯。 啊，这都是咱们一个东方传统的节日，是吧？ 嗯 嗯。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这一回想，可能也是十年前了。 啊、哦。 那么这个手术刀一刀下去的时候，正好是钟声响起。 哇。嗯，非常有经验， 真的是那个时刻， 真的是那个时刻， 好家伙 啊，恰巧赶上了， 嗯 啊，那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其实从有一些病情看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春节之后反而很多疾病要多？ 嗯， 大家可能没注意啊，过完节以后各大医院都是排队看病的。 对，因为好像是不是我猜是春节吃太好了。 嗯，相对这个叫 又不是所有人去看病都是肠胃病， 不，这个还真是对 啊， 这个 哈哈 嗯，实际上是啊，打乱了我们每个人的作息时间， 嗯， 哎，那么这个饮食呢，可能是节制的也不够注意，那包括可能咱们现在的世界杯期间啊，可能有一些呢这个因素集合在一起，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嗯， 那么这个像类似于喝酒啊、熬夜呀、啊， 嗯， 吃串儿啊， 哎，那么这个可能，而且要把它这几天连上了， 对， 所以呢，可能呢，这个倒是一个疾病的高发， 嗯， 那么原来呢是这个从大年三十才放假，后来我们调整到29，对吧？ 对， 哎，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当时放假放到初七。所以初五、初六、初七就开始都加班开始了。 哦， 那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了，大家从什么开始庆祝知道吧？从小年就开始进入了。 嗯， 所以也导致了我们伴随着钟声去下这个刀。 哦，就是生病的日期也提前了。 对，其实这个印象深刻的概念，正好要分享一下，就是说呢，现在确实还是在提倡怎么叫治胃病，怎么去防病，怎么日常注意。 嗯， 那过去呢，咱们生活条件差，也只是觉得。跟两位主持人看见好有年代感，你们可能没赶上。 嗯， 那么这个原来是你没得吃， 对， 到现在 没条件 天吃， 那现在是你有条件吃就又不敢吃。 嗯， 那偶尔再注意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可能我们预估了一下，说十个人如果坐在一起吃饭，大概有四个人在掏药片，那么类似于糖尿病啊、等等的因素，那么现在是有条件了反而不敢吃。 嗯。 那所有来讲呢，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饮食、生活、环境、压力等等的因素导致，那么其实疾病谱也在悄悄的变化，包括一些恶性疾病、肿瘤等等，也在有日益年轻化的趋势。 嗯， 大数据上说啊，近5-6年以来，原来我们叫死因顺位，就是正常人群死亡之后的病因分析， 哦、 排序， 排序、 啊，对。那么在5-6年前，第一位的是心脑血管病， 嗯， 那现在连续5-6年，今年的这个去年的这个白皮书也出来了，健康报告，那么都是癌症是第一位，心脑血管排第二位。 那 么 这是 一些老龄化的疾病已经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不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了。 也是随着咱们人口平均岁数的延长啊，那这是咱们一个重要的医疗诊疗水平和国力发展的标志， 嗯， 对吗？那么可能解放前30-40岁， 五六十岁，四五十岁，那现在已经平均水平都到了70多岁， 对， 啊，北京应该已经带了80、82以上了，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是整体的随着年龄增加，你的老年病慢病自然而然就增加了，但是刚才说了，恶性肿瘤已经排在这种心脑血管病前头了，那么而且趋势在年轻化，以前40岁以前可能根本就不考虑有恶性肿瘤， 对， 那现在40岁以前可能在左右也已经是高发区间，过去可能是在60岁、70岁高发，现在这个整个疾病谱和年龄走势都在往下，这块需要大家注意。所以反过来呢，我们觉得呢是从治病还是推向到防病，所以我们也带着我们的团队和整个医疗的共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知识翻译成我们广大百姓没有学医疗背景的能听得懂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也是特别好的借助我们这个平台，而且呢应该说防病应该确实从娃娃抓起，还是从我们青年就抓起，是吧？ 对，没错，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工作，就是每天工作起来我就不要命那种的，我这个得个小病啊也就不会去医院了，然后日积月累的积劳成疾嘛，对吧？然后慢慢的就会真的是会那样的，因为身边怎么说呢，也不是就是真的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消息，日渐低龄化或者是日渐青年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问题出现之一啊，也是因为啊正常人嘛他是有一个自然的这种生命周期，那在年轻的时候呢生命机体是个上升期，那到了一定年龄，其实严格说40岁左右可能就开始到平台，到开始走这个下坡路，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肯定身体状况是走下坡路的，那么为什么年轻同志不关注，就是你生命力机体是非常旺盛，代谢代偿非常好，那么你觉得往上推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很可能给你今后留下隐患，这块就需要我们提前发现和注意，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知道这句话？ 对， 说明我们科普做得好。 其实听了这么多，我又自己在这儿一直默默地想一个事儿。刚刚大佐说的是，像很多现在很多人是一心只想着工作，然后会引发一些生病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像我这种一心只想着吃的，两位老师对我这种一心只想着吃的有没有对健康方面的建议？我就特别想听一听。 管住嘴，迈开腿、啊。 对啊，这是建议很多啊，其实也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刚才这个包括大佐说的这情况啊，就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就是管得住嘴，迈得开腿。 对，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像半个医生。 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日常能做到什么知道吧，都是管得住腿，甩得开腮帮子啊。 对，真的是 都是相反过来的， 对吧？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需要一个长期可坚持的概念。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刚才像圆圆说的啊，我们也许算一家之言，推介的是啊，这个不用过于紧张这个事情。 对。 啊，如果说把每一个精确到每小时、每分钟都要干什么，那可能也失去了人生的乐趣。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呢，当年我们老祖宗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那其实说了，你想吃什么，实际是身体里有就需要什么。那只是过去的呢没有这么多的来源，现在呢怎么就能够适当的节制，那在你生命旺盛的时候需要能量的时候怎么补充，然后怎么维持一个平均水平，然后又去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看看一会儿时间吧，给大家可以推荐几个秘籍。 哇， 这今天真的是有福利了啊。 这个可以有， 要拿小本本记下来， 要拿小本本记下来啊。对，所以呢今天啊还是推荐各位啊，这个抓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临场发问啊，这机会难得。我们之前都是在节目里边可以现场点歌，但是现场寻病这个真的是。 对呀、啊、太难得了。 这个太难得了啊。而且一会儿还会有这个秘籍，防病秘籍要推荐给各位，所以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说啊。OK 啊，刚刚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朱老师的一些工作上面的经历。那胡老师作为现在的一家应该是作为科技药品 公司，或者是说专注于基因人类基因方面的一家公司的医药总监，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首先呢，这个我们是专攻于这个进口的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的引进，以及在国内的应用推广的这样一个企业。 嗯， 我们特别关注其实几个人群吧。第一呢是这个耳鼻喉科的，这方面的疾病和人群，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听障人士，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感受到的关怀，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户群体。实际上，再一点呢，我们很专注于这个基因和基因组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延展，以及这个二次的深度的开发，基于不同的平台。所以呢，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其实经常在做一些结合。打比方说哈，有一个挺典型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美国那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些筛查。那筛查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是相当于义诊性质的。那有患者就过来说，你看我这个听不见，或者我这个是个语言的有障碍的一位人士。那其实呢，当他离开之后，我们隔了可能就几个小时，因为在那个地方比较一个小的城镇，我们就拿手机啊就叫那个优步。叫那个车的时候呢，因为优步它是不需要打电话确认的，它一看你这个位置它直接就过来了。然后呢到了之后，我就意识到，哎，这个司机是刚才我们经历这个听力筛查的一个双侧聋的一个患者。然后上去之后他一看见我，他也很高兴。我呢坐在了后排，这时候他呢主动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然后呢他把平板电脑呢就挂在了这个副驾驶的这个椅子椅背上，这样的话我就能看见那个屏幕。这时候他拿这个手机开始摁字儿，那个屏幕上就同步的显示出来，他问说你要去的目的地是哪里啊，今天的天气挺不错，很感谢你刚才跟我们进行筛查，我也没想到我叫车的时候跟你是连在一起了。然后你就在平板电脑上跟他回复。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数字化的一种场景。然后呢包括说现在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软件也好啊，有了这方式也好，这个听障的人士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确实有哪方面的欠缺，那他还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工作岗位上这个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所以呢这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不仅是咱们说筛查呀一个简单的一个医学动作，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场景上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它也可以服务于以往来说出租车的师傅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语言的沟通的话，那确实是很费力的。所以这个是我挺感触的一个事儿。 这真的这得感谢人类科技的发展。 对，这是确实科技发展。 对啊，必须的。但是我刚刚听的黄老师讲的是这个什么类似于数字化什么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然后我刚听您说了一个词基因，我对这词儿特感兴趣。而且我朋友周围有朋友也特感兴趣啊，他就说就像我们刚刚 就像我突变了一样， 对，就像除了大佐突变之外，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存在这个，比如说掉头发呀、脱发呀，其实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担心这个事情，这是不是真的和基因有关呀？是会遗传吗？ 对，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就是说脱发这件事儿确实是遗传的。 哇，你看 这个是遗传 的吗？这是遗传性的，对。 我这一下子解答了很多年轻人的疑问。 我只知道有的人是咱们叫做地中海， 对， 对，那个我知道那个是遗传的， 这都 是 皮质腺的这个激素的过分表达，这个跟个体是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地区，这跟地区的本身的人口、地区的环境以及它的饮食习惯是相关的。那打比方说脱发最常见的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后裔的，比如说你看那个黑道家族之类的这个电视剧里边，他就是在美国的意大利后裔，他换了生活环境到了美洲，但依旧你会看到说他的这个脱发呀、包括皮脂啊很厉害。这就是跟他们本身这个地区的基因型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如果他就是咱们还拿这个电视剧里边的人物来举例子啊这个他原先的祖籍在意大利，然后移居到了美国之后，就算是换了整个的生活环境，包括咱们因为日常人们所说的，你比如说你脱发呀，这肯定是不是跟生活的水呀、饮食啊有关系啊，但是你已经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了，还是会对这些东西是有影响的。 有关联有权重，遗传因素比如说我有40%左右的权重，那我环境影响60%。可能涉及到刚才咱们谈到的吃什么， 喝什么，用什么油，对吧？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倡导健康的饮食，的低糖低脂，这都是很重要的。让烧烤要尽可能少吃， 那完蛋了。 对，然后呢，甚至于我觉得以前咱们有一个过午不食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建议哈，其实过午不食也是一个有一定它的道理的。 嗯， 那么现在咱们的宵夜实在是这个确实 太丰盛， 大家比较喜欢，这对于咱们健康其实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影响的。 我周围还真的有人过午不食，我们班同学就有。是真的过午不食，我就特别好奇，我们当时就问你不饿吗？他说刚开始可能有点饿，后来就真的不饿。所以说过午不食，到底会对身体有什么一些好？ 有点夸张啊，过午不食也不至于说非过午不食。 对，他会下午之后就不怎么吃东西了。 对对对，吃的比较少。 所以是真的有好处。 它对于整个的身体的代谢的负荷来讲的话，它会降低一点。 哦。 然后还有呢，大家会发现呢，说到基因哈，咱们人的肠道里边是有一套基因组的，是微生物的基因组，是到包括益生菌、益生元的这些产物。那这个肠道跟咱们的代谢是有这个非常紧密的关联的，那这个肠道是谁传给我们的呢？可能是胚胎在妈妈的子宫里的时候，那它吞下的羊水，那包括在母乳的喂养的情况下。这个你看，我们说母乳喂养的孩子为什么现在倡导，是因为他的免疫的整个的调节和机制会 要更好， 比较好一点。那这个肠道也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的人呢吃就胖，有的人怎么吃就不胖。 我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也有可能，也很有可能，也很可能就是这个。 我是想吃胖那种的，不是想怎么吃都不胖的，多浪费钱呐。 那像我们两个人这样，我是一吃就胖的类型。 你也突变了。 所谓突变不是坏词儿，突变不是坏词儿，突变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普遍来说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咱们同类的基因组不同，这叫突变。但是呢，突变呢有一些确实是会造成比较恶性的结果的，比如说恶性肿瘤，很可能它就是突变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有的人啊从一出生可能他就要跟自己的基因组做斗争，比如说先天性的遗传病，罕见病，那这些患者他可能这个从一开始就能看出来，或者这个大夫很快就准确的判断出来你要避免哪种生活方式，跟病痛不耐症啊，像小时候72小时点个小孩出生之后点一个血片啊 PKU 这个病叫，那他又有些东西是代谢不了的，那他的饮食全一辈子他就必须要避免到一些这个不能够接触到的致敏致病性或者致死性的一些食物。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个人一直健康的生活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这个有一些细胞开始进行恶变，那这时候呢可能恶性肿瘤就出现了。咱们人类啊是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老龄社会的，就是以前的平均年龄没有过这么高， 没有这么高的， 世界也不曾有过说60年不打世界大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不太了解自己的机体， 对， 到了70岁、80岁、90岁的时候 会变成 什么样，同时变成什么样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对，其实这是其实说到这儿，我真的有点细思极恐啊。真的是，你看刚刚就是咱们如果要是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的话，确实人类在地球上只存在了那么几千万年的时间，之前一直没有进入到60岁之后的社会。 对，我们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它一直整个大自然，如果咱们这么说的话，这个整个大自然它就是处于一个四五十这样的，然后它会，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往那方面说一点啊，它会60年打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说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选择啊，但是它也会有这种正常的循环往复的感觉。但是现在 我知道 循环被打破了，是吗？ 对，但是现在真正是循环，就是 总的种群到达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互相的那个消减的过程， 爆点。 对啊， 有一个消减过程，会到一个极点， 一个峰值，然后会往下走的。 好消息是已经改变的太多了。 怎么说？ 已经把这个地球的运行啊，作为人类已经把它改变的太多了。 就我们人类对地球整个环境的影响是改变的很厉害的。 这个时候大佐你就该向我学习，不要这么紧张，放轻松，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活得仙儿一点。没有，其实我就是想到了之前的一些影视剧创作，你包括这个复仇者联盟三灭霸，对吧？那一个响指，他只是想把整个宇宙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就替灭霸证明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当然他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但是如果要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一想，确实有的时候人类是打破了整个大自然的循环的，或者说它的那一系列的生存法则的，就也像刚刚朱老师说的那样，人类把整个地球改变了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起点了。 嗯， 那刚才咱们说那个生存权大于一切啊，就这么讲，就是到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您问我说胡金枝你想活120吗，我说想活呀，我得有生活质量我活120，但是当我有条件活到120的时候，我肯定奔着120去。如果说哎说咱们这条件只够活80，那可能我起码把80活满了。从个体上来讲我们说是自私的，对吧？从基因上来讲我们也说是自私的，因为基因之间它也会有一个竞争。刚才咱们提到说父亲给一条染色体，母亲给一条染色体，那上面它对等的位置啊，其实基因是类似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展现的是父本的这个特性，有的时候展现的母本的特性呢？就是父亲跟母亲的基因在孩子身上还在竞争，这是个良，这也许是良性的竞争，也许是良性的竞争， 也是一种人类的进化方式。 对，但有的时候进化呢，可能就产生了我刚才讲到的，说这个有的突变确实不那么好。刚才咱们说这个药神里边的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对， 它里边呢就是在染色体上面有一个异位，就是互相换了个位置，互相换了位置之后呢，造成了它的这个白细胞的异常的增殖，所以呢，它形成了一种这个白血病，就是我们说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比例失调了。 对了，失调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其实它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基因，这个相当于染色体的异位造成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呢，其实从最早的发现是1930几年，然后确定它是因为染色体异位造成的是1960几年、那这样其实到这个药出来都已经从就最早发现到药出来可能已经有50多年60年的时间跨度了。所以呢，就是咱们在这个观测一个疾病，到这个了解一个疾病，到真正去研究，研究出一个眉目，到最后有一个真正可以去干预它的，这还不是治愈啊，这干预它的药物，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这点上来说的话，这60年不打仗挺好的，大家都对吧？研究研究自己该研究， 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东西啊，那确实不错。对，我觉得咱们聊的有点已经开始向哲学的方面去研探讨了啊， 都开脑洞了。 对，脑洞开太大了啊。这个咱们往回拉一拉啊。这个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9:27。稍后呢，这个我们节目最后半小时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我们朱老师的秘籍啊，还有一些这个在医学领域方面的各位比较好奇的一些东西。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玩的东西。一会儿见。

尤其是年轻人说啊， 嗯， 这话可能是不是都听过？说什么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吧？ 对、 嗯，说我不注意没关系，我得了病怕什么？嗯、大不了去医院挨一刀呗。 嗯， 那这也是咱们， 那这也大多数人的想法， 对吧？嗯、所以我说了一直在引导，说我们也一直在分析我们广大患者的想法啊，说一直在说了，把我们的专业知识翻译成我们这个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知识， 嗯， 能够沟通好。 嗯， 那换位思考之后就是这个概念。那刚才在咱们第一时段其实就讲了啊，真正从头到尾能看好的病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 可能都是个位数。 嗯， 你想想，其实包括感冒都没有。就是彻底的把它研究明白，这就已经说明那个问题了。 反正我是不明白，我每次生病我都觉得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可能是你不太一样。 这个引申一下，感冒是病毒， 嗯， 他们是几分钟一带。 哇， 那么就说你是这波感冒过来，我们也去打疫苗，打的疫苗是说这种常见的， 嗯。 那么呢，它永远在刚才讲突变 对。 那么就是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 嗯， 而且经过我们人类的帮助，他们也在优生优育， 越来越强大了 啊！所以这里顺便引个话题，就说呢，为什么国家也在说不要滥用抗生素？ 不要滥用抗生素， 不要滥用抗生素。 嗯， 那么抗生素吃的时候呢，也不要逗咳嗽，是吧？要么要先明确诊断， 嗯， 确实应该应用，然后应该足量全程， 嗯， 啊，给大家这里呢，这个算是一个开篇。那么否则的话是什么情况？就是在给我们这些细菌啊，抗生素是对细菌的。病毒无效，所以说呢，你真是感冒的是抗生素没用，转化成细菌感染了，那么我们抗生素是对治疗细菌的，那会儿有用。那么治疗细菌的同时也是啊，就是不要帮着人家细菌在做优生优育， 嗯， 对吧？ 嗯， 刚吃了一点药，然后确实把那个老弱病残杀死了 啊、 嗯。那么呢，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适应你这个药的， 嗯， 那你又没有做到足量全程把这一批全都杀灭的时候，那么 他 留下的这批又开始繁衍他的后代，自然就可以抵制你这个药品了。 嗯，所以吃药一定要把这个疗程都吃完， 哎， 不能中间随便停。 对，首先要诊断明确啊，既然不是所谓的 OTC 用药，不是说可以非处方用药的话，那么一定还应该是就诊在医生指导下。 嗯，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否则如果是吃错或者是不够足量全程的时候，那其实倒过来说是在帮咱们的敌人，就是细菌们做优生优育， 优生优育， 对吧？那么他们会越来越强大，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样来讲呢，就说了防病如何重要，说你要病到一定程度了才来，那其实好像医生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了。 嗯 啊，但是我们最高兴的，刚才在底下咱们沟通的，对吧？我说我的这个叫人生举化之一啊，我人生之所以苦恼在于有选择。 嗯， 那么如果你病情到那个程度才来，其实这个好啊，没选择，非要这么不可，非要去下刀了， 我只能这样， 对吧？非要去下刀了，然后说呢，哎，治疗也好了，然后觉得医生很好，但实际原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根本不用下刀。 嗯， 可能你通过自己注意医生的指导，其实完全就能好，但那会儿呢，感受不够良好，梯度不够，对吧？ 对 啊，而且可能自己嫌麻烦，就像我当时那个牙，我就嫌疼，也嫌总跑医院麻烦，我就懒得去看它，到最后就不得不拔了。 您这个是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对不对？ 对， 扁鹊见蔡桓公，哎， 君之急在腠理， 哎，然后只能自己拔腿跑了，是吧？哎，如果还不听，只能跑。 不治将恐深啊！ 对。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大家就是这个误区，说觉得哎，我到病得很严重的去找医生， 嗯， 那么找医生他就能给你解决，那好像确实不， 这也是另外一个误区， 哎，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那么就需要说呢，及早的对自己有了解，做这个发现， 嗯， 但是呢又不要矫枉过正啊。我每次在跟大家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知道我们学医的人多么苦恼吗？ 嗯，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每学一种病，看看那些症状，就跟自己比对， 好家伙， 你们自己如果说不学医啊，我换一个经历你就有了。刚才你也表达过，当你得到感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是不是各种这个 负能量的因素 就 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然后呢觉得什么都像，怀疑自己得了这个，怀疑自己得了那个， 对吧？ 其实就是一感冒。 哎，当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照着书看会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突然觉得这儿也不舒服，那不确实越来越像。哎，那么这会儿一直在感慨，如果能从零岁长到十几岁，真的不容易啊。 嗯， 对吧？ 嗯， 那么上面 开玩笑说了，那蚊子叮一下然后就傻了是吧，说好像那叫乙脑，那么就是蚊子传播的，那叫乙型脑炎，然后呢这就智力障碍了。 嗯， 那么这样来讲就是防不胜防，所以呢也不能呢在生活中真正的矫枉过正。所以我说这里呢推荐的秘籍啊，这个开始叫重点部分、 哦、敲黑板 该记了 啊，最后只是说大家听完了很失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啊，一定还是呢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 嗯 嗯， 那么一般来说呢一年，那你要实在不行是两年左右，应该还是做一次相对全面的体检。那当然 一年两次， 不不不，就是你最好是一年一次、 啊、 那最多你可以说两年一次、 哦、 放得宽松一点。那当然前提呢说呢还是追着自己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嗯， 那么有没有不舒服会主观的来引导，之后呢我们做一个常规体检。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当初其实在这个健康时报上我也写过一个文章，十几年前了、 嗯、 当时我总结几句话，什么叫看病，看病叫什么呀，叫钱也花了罪也受了， 嗯， 折腾个六够查半天没毛病， 没 落个踏实，落个踏实、嗯、啊。那么刚我说了叫看病就叫解心疑， 对、 嗯、 哎，那当你自己如果觉得有不舒服的时候，我说与其你，我反复再跟大家讲啊，说夜里三点一下就醒了，真的不是因为上了表要看球， 嗯 啊，确实觉得哪儿不舒服，一下就 是心里有事儿， 哎，一下就醒了，对吧？怀疑自己怎么样的时候，如果你到这个程度了，那你一定应该及时就诊。随着现在医学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应该说现在有很多良好的这种检查设备设施，可以提供这种比较明确的诊断。 嗯， 那么在诊断清楚之后，没毛病。刚才怎么说的，落个踏实， 落个踏实， 解了心仪了， 嗯， 对吧？那当然了，说如果到这种程度了还有想法怎么办，那我就只好介绍看这儿的病的专家给你解决了。对吧？所以这样来讲我觉得应该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多半想呢，不舒服不舒服，希望我坚持两天它就没有了，那么又不舒服又不舒服，还是再坚持坚持，最后要不再对付点药，自己最后等到很严重才就医，那其实丧失了很多的机会。那这样来讲，在这个如果能够全面做到的情况下啊，那么还是提倡的是正常的生活饮食起居规律，这块一定要做好。 嗯， 那么这里所谓的秘籍啊，大概我把所有的事情分成三大类。 嗯， 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工作， 工作 啊，第二你要吃。 啊， 我们圆圆最喜欢吃，是吧？ 对， 要吃， 一下子这眼睛都亮了。 哎，那么第三就是睡觉休息。 嗯， 我们全且把生活分成三大块。 嗯， 三大块。 嗯， 所以我讲的最这个极端的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项目，可能连续加班了叫一个月，然后呢，这个一直在没日没夜的做，那终于审核通过几稿之后，哎，通过了，然后瞬间喊怎么办？走，同志们，咱们去。 喝大酒 庆祝一下， 对 吗？ 喝大酒。 那好了，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觉得现在加班劳累，而且也准知道工作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回家以后还是要继续做加班劳累的工作，这事儿没完吗？ 嗯， 那这会儿怎么办？三件事儿：加班劳累、工作，其次我回去休息不好。 嗯， 那么第三条，一定在这个时候清淡饮食。 哦，喝点粥， 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哎，最后还是回归到老祖宗说的啊，这个叫人与自然的和谐呀、啊，天人合一呀、啊 嗯。 其实现在这时髦词叫和谐，就是你内部的集体平衡，对吗？那么反过来说了，好了，我最近工作还算比较轻松， 嗯。 那么呢，这个自我感觉身体也比较良好， 吃点喝点， 然后我们邀三五知己喝个小酒，熬夜看看球，也未尝不可 啊。 那总之呢，就是我说了啊，三件事儿。最多两件，如果三件事碰在一起就来看医生了。 确实是这样、 啊、其实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秘籍啊，然后跟大家分享。所以刚才包括说饮食结构，确实我们也统计出来说七分饱，那现在说呢六分饱七分饱，因为现在咱们的饮食结构能量没有问题了， 嗯， 所以呢这个六分饱七分饱对整体的身体状态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嗯， 那么配合的锻炼，那么但是锻炼我说了也是奢侈品， 嗯， 叫又适合自己又能坚持的才是最好。 嗯， 所以一定去适当的调整自己的整个状态。 嗯， 所以呢千万不要纠结于说我一定每天怎么样，然后说是不是什么 高脂肪的什么东西就一点不能吃，其实完全不是啊，一定还是要均衡营养，然后在合理区间控制好以后，适当的保持一定的锻炼，那么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是精神状态一定要好，这个是良好的状态。那么有一些呢，这个说了啊，机体研究不透嘛，所以说呢，女同胞最关注的，看看圆圆啊，那个体重是吧？那么教教大家怎么减肥啊？ 哎呀，这个我记了记了，来，本本拿好了。 说如果在什么都不用的话，其实还真是推荐家里有一个秤。 哦。 那么这个你还都可以，这个秤本身不准啊。就说你不准不要紧，就是你每天自己在用一个秤。那么其实同一个秤 啊，也是 关注了自己的变化度。 对， 不见得是绝对值。但是你只要每天关注，可能自然而然体重就会有一定的维持。那反过来我们说了，我们让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自己回去买这个血压计，现在也很方便了啊，有这种电动的，对吧？ 对， 每天要测。那你我这台血压计是不是校准，我是不是完全准？其实跟我道理一样，你只要每天能监测，那其实反过来啊，调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现在至今研究不透的，我人类自己自身机体的这套机制，其实它一定就有了一定的这种，我们说了神经内分泌的整体调整。就像开始我说的，当把你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你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 血压心跳蹭蹭变啊！当然了，据说测谎仪的原理之一就是跟这个是类似的 哦。 哎，希望大家呢这个多多的更加的关注自身健康，然后呢定期体检，现在非常好的也推广的就是我们的叫家庭医生。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啊，还是想介绍一下看病的方式。说大家一有病第一反应，我说了健康利益最大化，我们确实最后全国人民上协和。那想想，那你一定可能就是看不上。 对 对 对吗？所以反过来呢说，你应该是说先对自己有基本判断，有了日常体检，你把那个指标拿着一定留好啊，就是你毕竟不学医，你说半天没用，我们医生看了你的指标，前年的去年的加今年的和现在的，那一定能看出你的趋势变化，那你把你的指标做好。那当然了，我说了包括大专家的号，你去挂完了以后第一件事干嘛，不就是说去开一大堆化验单吗？等查完几天以后，反正你这个号就是开单子。那其实这个不管你在社区做还是做一个普通医师号，你先把你的检查都查好，然后你再挂一次大专家的号，对吧？让他给你明确看一下这个病。那当然了，彼此之间心态如何理解啊？我说医生很辛苦，然后患者心情我们也能要理解。刚才我说了关于上公共汽车的故事，对吧？那我们也经常在感到外头的病人在说，这个怎么前头这边看这么半天呀？ 对， 对吗？ 然后到自己的时候， 到自己的时候呢，那他希望大夫你再跟我多说说，对吧？然后经常抱怨，我们排了三四个小时，大夫五分钟就给我打发走了。那这里呢，我只能是从另一个角度传递一下正能量啊。那我一直也这么开导过我的病友，那关系不错，比较熟啊，开个玩笑，我说呢，那个大夫五分钟就把你打发走了，这是一个状态， 应该高兴， 对吗？这是一个状态啊。 对， 我说还是另一种状态，你想一下，你躺在病床上，像刚才大佐描述的，十几个白发苍苍的名医围着你床转，一边转一边啊，咱们老北京话讲叫做压花子。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我说你是愿意大夫不理你，五分钟打发走你呢？还是这个围着一些专家围着你转呢？后来我们的这个病友听完啊，就有点豁然了，是吧？其实你的这些检查资料查完，然后呢，我们觉得还是给了你一个日常治疗，但同时希望一定是贵在坚持，绝不是那么简单的说一个病吃几片药，然后的话呢，甚至于开一刀就能好。真的这样的病并不多，老实说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多的叫三分治七分养， 还是重在养上面。 哎，希望大家能受益啊，谢谢。 哎，就刚才那三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啊？ 我记住了。 工作 吃 休息对， 这三点还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点啊，这个这样呢我们就能在疾病的防治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这包括现在的有一些很多的重大疾病，接近于青年化或者是接近于低龄化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去更好的去防治它。所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啊，这个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胡老师啊，这从另外的基因组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哦， 就是 大家给大家一个， 我们需不需要去做一些，比如说现在基因检测也特别火， 哎，对，之前网上就是这段时间网上一直有这么一个 广告，我 突然想，不是没有说，就是有那么一个测试，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唾液，然后就是检测出你的各种，就是你生病的几率啊，什么什么那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而且是网上进行的，就是说你在网上买，然后回去你他还给你寄给你一个器皿或者什么，然后你把口水吐进去，然后再给他寄回去，然后就可以这个他给你发一个报告，然后就比如说你患什么什么病的几率有多高多高，什么什么，这些真的准吗？ 首先啊，这个这个技术是存在的，就是唾液里边确实有口腔的脱落细胞。 嗯， 那么它可以测定咱们人现时现今这个时间点的基因组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那么它给我们提供的报告里面呢，它提供的是一个，你在人群中跟别的这个发病的人群比的话，你在什么位置？它是一个统计和分布的概念。 对， 它这个有几点啊？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疾病是可以进行精准的确诊的，是通过咱们的基因的和遗传的这种方式来认定，那也是通过 DNA 的测序，我们叫做这个测序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医院里面医生当他要求患者进行基因测序的时候，这样的工作往往都是在临床的使用上非常必要的。 嗯， 那如果说大家更多的想关注一下我的眼睛的颜色，我这个头发的发质，我自己代谢蛋白的水平，或者说我的生理上的一些体征，你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这时候呢，这个唾液管的这种检测呢，我个人呢就比较推荐。因为说实话，它对咱们现在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它的价格现在是很亲民的， 很接连的。 对，它的价格很亲民。再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 that's a game， 这是一个大家了解之后看一看，不要因为上面说几率高了就害怕，也未必说非拿着这份报告去找大夫，哎，大夫您看我这个指标高了 、 我这个基因测序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有一个新的行业啊，叫做遗传咨询师。遗传咨询呢是咱们医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那这些大夫呢，他是要不然就是 MD 的，就是医学的这个背景的，要不然他就是分子生物学专门做遗传方向的。他们拿到这个职业的许可之后，那么他们可以来解读这份报告。那么他这个问诊的过程相对来说就比较长，一般来讲就20分钟左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盲目的拿一份报告去找临床上的大夫，尤其是专家，去问我这个该怎么办，因为这个谁处方谁负责。那些这个报告猛然间拿到我这边来，在短时间内我阅读这个内容，我很难给你反馈出来。所以呢，就是遗传的咨询，包括呢现在我们说网上的这种个体化的基因的一些唾液盒和检测，那确实它存在，并且它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的意义要配合大家到底要看我是感兴趣的还是说我要治病的。如果说针对疾病的话，医院是有正规的这方面的一个检测和检查，大家可以去跟自己的临床大夫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去做。比如说这个肿瘤的患者，他可能就会去做。随着技术的这个拓展啊，其实呢，医生啊，包括我们的医学工作者呀，也都在跟这个技术进行前沿的结合。这有一个过程，数据量太大了，短时间内咱们人是很难去识别和那么快的精准的把它调出来的。所以呢，要借助的很多工具。那我觉得这个行业，这也是我回国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整个精准医疗加上 DNA 的检测，到包括基因组的这个行业，在中国起码未来的20年，它会是一个非常兴旺，而且对医学和临床工作非常强的辅助作用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个人如果大家想去测的话，是可以试一试。 哇，真的，今天通过这2个小时的对话，这个我们叫做访谈也好，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叫做闲聊。 对，聊天儿。 对，您通过这种聊天，你真的会获得很多新的知识。毕竟有那个老话，我们一直在讲，叫做隔行如隔山。 嗯， 你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是跟医生聊天过程当中你是听不到的。你就比如说我怎么样去防治，你看医生肯定说，哎呀，回去吃点药吧，这个开这个药，开那个药。但是我们今天就会聊，你只要达到一个身体上的平衡，就是把你这三项指标都给它趋于一致，我就可能会减少发病的几率。你不看包括刚刚胡老师说的那样的，现在有很多的基因检测的机构，我也不要去盲目的拿着一个基因检测单我就去找医生说，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我这是不是有大毛病啊，怎么怎么样的。对，我们还是要去相信这样的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当然啊，这个我们的现在不是提倡中西结合治疗嘛，这个会效果会好的更多一点，也不要觉得这种中医啊看不见摸不着，这样的不靠谱。就很多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想一想，经历了几千年这个历史，给你能流传到现当代的东西的，它一定是有价值的，有目的性存在的。所以啊，大家还是自己看自己的心情吧。 对， 大佐说的对啊，就这块有几个观点，就是一个就是说呢，是科技进步享受同时一定有成本，像刚才说那个药研发，每个药都是上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甚至于对吧？ 嗯。 那么这个二一个观点就是说呢，新的技术出现不是一个否一个。是彼此都多了一种诊疗和选择的手段。 对，没错。 哎，那么像刚才最后我们大佐说的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去选择这些事儿，还是要再看自己的这个变化。 嗯。 那么说了，美国一著名影星基因组查出来有问题了，预防性的就做了一些手术切除。 嗯。 那是不是应该这么选呢？我也说了啊，人生苦恼在于有选择。 在于有选择。 在于有选择。说看怎么样自己更适合更好。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我看来就还是应该放松心态，该生病了就该看医生，看医生， 该生病了 对，生病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然后呢还是要每个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最重要。 没错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现在北京时间9:55，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以及经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友，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